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些，喧哗之后孤独寂寞在纠结。爱不是化学句点，暴风之后光明就在一瞬间。每年要下雨天彩虹飞，我迷惑，我心疼，手放在胸前，我许愿完美就在天边，只用飞过往云烟，不忍不后悔。无所谓，沉默，我陷落迷人的笑脸。在天边，只用飞过往云烟，独眼无所谓。向黑夜告别， 嘿，我是陈小春，香港出世，屋村长大，正宗地道的香港仔。读书我成绩不是冇，唯一只系识跳舞。 我是陈小 春，最由 Ken 当舞池到到 Woman 妹嘅新人伴舞，唱歌做戏唔错， 都唔错。 而家仲有王大伟帮我写咗呢首主题，有个老婆，有个仔。我去上半场几好啊，几好啊，几好啊，下半场会是怎样，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。

留着你来了，你傻了，你走了，不看我与理所当然分担。不明白残存的没有那多余额，不必的破案也在手紧攥。不明白谁男人谁无端，谁孤单谁忌惮，无不不知所以然。我喜欢的姑娘，宠你的眼睛的一个个白的淡淡，你懂这人心的思念，爱死的情敌的战斗，我换过情怀。我不要太心乱，不要太死乱，不过的玩弄着自己 和歌颂到下了心还会痛，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，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，能安慰寂寞听声音颤动，你眼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啊？无尽的伤痛，很爱回忆在心中。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，想未来会是怎样，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，谁能够曾经历的风霜，问岁月究竟多长。你容易颤动，你也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啊？无尽的伤痛，看来回忆在心中，而梦幻星光仍璀璨，来去无恙寻回忆里何聚散仰望。 清明接地气，红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 我在春天里等你，我在油菜花海里等你，相约守农，相约守农紫谷伊甸园，6377-9779。 跟我走吧，天亮就出发。 去哪儿啊小薇？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，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。 5月11日，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"微蓝北京"，大写的"微"。